可能在想，这是一首哪部协奏曲的尾声部分？其实不是，她是一位女性音乐家，她创作的跨界曲，她叫 Chloe Flower。而这首曲子有一种大舞曲的感觉。那刚才一位娟娟的好朋友说了，冬日的午后，这样的暖炎的天气可以跳舞的感觉。那刚才在 Michael Bolley 那首《一起下雪吧》，你一起舞动起来了吗？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，我是古月，北京时间14:06，我在这里，在这个大雪节气，在这样的暖阳里，你听的音乐在想什么呢？一首经典的有百年历史的歌，同样是不同的演绎方式。下雪来自 Wise to Moon， 其实 Wise to Moon 一支老的跨界组合，唱着爵士，唱着阿卡贝拉的方式。来看大家在说什么。 Andrew 说了，中午忙完后就回家了，刚刚磨完豆子，用摩卡壶煮了浓浓的一壶咖啡，满屋子都弥漫着咖啡的香气。打开听听 FM， 收听古典也流行，惬意地享受这一小时。窗里窗外满眼的阳光，今天大雪，唯独不见纷纷的雪花，晶莹的雪花就在你我心里吧。那刚才我们那位娟娟的朋友也说哈，在下雪的天气，虽然是节气里，我们有着温暖的阳光，想跳舞。那我想问娟娟，你想跳哪一类舞蹈呢？ Trim the tree. I wanna wrap you up, baby. They'll see you're the only present I need. There's so much more waiting for you in store. On this precious day, I can gladly say there's no place that I'd rather be.And all you want my 气灿烂的阳光下，我们在求雪一样，但是其实这样的灿烂阳光的冬日暖阳我们更喜欢呀。那刚才其实也问了听众娟娟，问她喜欢什么样的舞蹈，她说了没有固定的舞步和舞种，你放什么乐曲我都随心而动。那这一首呢，我这里带给大家的是三首德国舞曲，来自于莫扎特，好古典的舞蹈啊。是属于冬天的十二月的歌。有人说像莫扎特这种音乐家也会写特别的节日的歌吗？当然了，像这首雪橇就是这样，其实是他的德国舞曲其中的一首，但是你可以听出在曲子中间当时的那种雪橇的铃声，是不是很有那种新年的气氛，在雪上奔跑的雪橇，虽然在大雪的节气没有雪花飘落，但是音乐中可以有。 说呢，这首曲子我倒觉得不太像莫扎特风格，很有海顿的风格。当然了，莫扎特才有这样的情趣啊。他创作的德国舞曲呢，具有这样的节日气氛，而且一定是在冬天来聆听的。莫扎特其实从小就喜欢舞蹈，写下了无数的舞曲，德国舞曲啊、队舞呀、小步舞曲啊等等。而其实这个德国舞曲呢，也是由连德勒舞曲发展而来的。而说到连德勒，其实就是华尔兹舞曲的前身呀，所以你在这里听，是不是有不同的感觉？无论是刚才之前的 Let's Snow 那首摇摆，再加上这首的传统舞曲，看你喜欢在这个大雪节气跳哪一首了。阳光下，冬日阳光下的舞蹈。说到漫天雪花，我总忘不了这首曲 Alongside。 Alongside 其实是在岁末的时候，在12月31号和1月1号而唱的特别的歌，那就是友谊地久天长。喜欢这个具有着爱尔兰版本的 Alongside， 歌声中诉说着友情。 For old lang syne Will ta ka ka mo kindness yet For old lang syne And surely you'll be your pine stoop And surely其实选曲在一部电影当中我听过的，就是《欲望都市》电影版的。当时凯瑞和米兰达两个朋友因为事情而产生了误会，而就在那个即将到新年大雪纷飞的夜晚， 两个人又不同好朋友，想起了对方无依无靠的状态，没有什么比珍贵友情而特别的了。于是就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两个人各自走向了对方。很适合演唱这首《友谊地久天长》。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没有什么比这些更加重要了。欧莱赛，友谊地久天长。我会在12月31号那一天再来带来这首歌。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，从大雪的节气说到了不同的感觉，说到了友情和适合在雪天里听到的音乐。虽然今天阳光灿烂，那我也带给你我觉得适合在都市听的音乐。刚才提到了 Sexy and the City， 我们就来听这首主题曲吧。一首什么样的舞曲呢？和主题曲也想到了度过的很多岁月，伴随着这个音乐，来看看大家都怎么说啊？哎，有人说是蓝调 blues， 有人说是小老头说的恰恰舞曲，还说是拉丁舞蹈的一种。其实这有融合啊，首先有真的是有蓝调 blues 的融合，但它其实是什么呢？慢播。大家也刚才提到了 All Inside， Andrew 说了，想起大雪纷飞的一天，我朋友翘课走了四站地去看了一场电影。那你还记得那场电影是什么吗？袁平说了，有一年去英国的约克大教堂，一出来正好碰上一位流浪音乐人在弹奏刚才的那首是 All Inside 吗？伴着树叶纷纷落下，突然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。

波弦的作品还有很多了，包括我们熟悉的像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波弦波尔卡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就不一一带给大家了。而接下来呢，想给你带来一首清淡的小品，这首钢琴曲我很喜欢，来自于格里格的，叫做特罗尔豪根的婚礼日。 Thank you. 这首叫做托罗豪根的婚礼日，不知道大家听来这首曲子是什么样的感觉。那刚才是谁说来着，童辉说阳光正好，音乐不燥，这个下午真妙。不知道大家听这首格里格的婚礼日是有什么样的感觉。我会有很多回忆，因为呢当时格里格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，其实呢讲述的还是挺妙的。他是在那个小镇，他的晚年生活在由丘陵和原始森林构成的一个美丽的地方，就是特罗豪根那个地方我去过。那其实呢在那地方有一个格里格的故居，在里面还会放一些过去格里格生活的一些小照片呀，其中呢就有他写特罗尔豪根婚礼日的一个状态。这种田园的风景描绘的是婚礼场面既热闹又淳朴，就像刚才朋友说到的，阳光正好，音乐不燥，所有这种美好的感觉。古典流行正在直播，也看到很多好朋友在说在说礼物哈，收到了这个新年的礼物。袁平说了已经收到了礼物，说是收到了温暖的抱枕，还发了图片，是麋鹿，然后还有这个雪松松柏。那安卓也在提，他说觉得袁平说觉得收到这个抱枕是个冬天的好礼物啊，给人温暖的感觉。安卓说觉得送围巾更温暖呀，送给爱人的礼物首选围巾。那我倒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，讲述的是两个人因为送手套而邂逅，在商场里都看中了同样一副手套，然后呢结果呢互相相让，结果产生了一段故事，一段情缘，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他们两位是在溜冰场又再次遇到的一个因为买手套的浪漫爱情故事。这首曲子有着北欧的简约风格，还有一种小小的温暖的乡村风格。格里格就居住在那个有着森林山丘环抱的小村庄里，给他的友人写了这首特罗豪根的婚礼日的小曲子。那下面就带来一首格里格的歌吧，其实我没有想到这是格里格的歌，真的很美，就叫做我爱你。 是的，这是格里格的曲子，就叫做《我爱你》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伯切利与巴托利两位古典音乐家，或者伯切利是跨界音乐家的合作，就叫做 Piano Small。 Sei con me, io mi illumino, non lo so perché, però sento già quel calore che mi accarezza e mi sorride e mi porta da te. Se ami lui verrà e il dolore passerà, se ami sentirai che amore vero è. 是什么呢 Pianist 歌词这样说，每当你看着我，我容光焕发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呀，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了这温暖轻抚着我，向我微笑，将我带到你的身边。这里是古典流行节目，最后带来的这支曲